欢迎做他周报，我是杰德， 我是梅日。 今天2025年12月15号， 这是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的 ACG 新闻。我们的跌叔群组网址就在资讯栏， 请多多来帮衬。最愉快在香港，但你还在台湾。 我在打狗到现在直高雄 是的，今天就应该会好一点的录音，因为起码至少有一度就回复有正常的有线状态，即是不是有点什么、警告一下，札幌呢北边的 Upper 的网络都挺差。 咁啊，另外啦，如果附近有啲咩奇奇怪怪嘅声音，就大家体谅啦，始终唔系喺自己度。咁 好啦，今日好多嘢讲啊，因为我即系之前我就嗌紧救命，就话冇题目，而家咧就即一大堆题目， 应该会好挤噶啦。 系啦，口气就入咗正题先。首先就系富民，声优西村呢度就离世，咁大家会记得嘅就系咩啊？安西老师 Sam 嗰个位，其实佢仲有左位托夫嘅，即系二色高塔里面嗰位，系一个好老牌嘅声优啦。 好多人都系睇 安西老师 咯，安西教练啦。但系如果我哋细个嘅话，应该系战斗部啊。 吓，魔神英雄传咧冇剑部 啊，魔神英雄传嗰个师傅啊， 剑部啊。 嗯， 佢就学佢一个好老，因为佢真系好老牌嘅声优，所以其实你会见到好多嗰啲配角啊 ，K K 你都见到佢演出嘅。咁所以一数埋咧，你回忆咧就睇你睇几多咩角色，就知道佢系咩年代噶啦。咁、我就魔神英雄传啦，我就 系。当然最多人识依然系安西教练啦，其实佢之前都接咗唔少过身嘅声优嘅角色，佢而家又要再揾人接了。 咁始终就系佢73岁，我觉得又真系有得后生少少，有后生啲嘢。谂下80几岁嗰啲仲喺度做超现役嘅心公子嗰啲，咁73岁我觉得真系太后生啦。喺依个年代，咁就祝佢安息啦。好啦，咁就好耐我几耐冇讲《科文社 Kiana》嘅动画， 咁又唔系真系好耐，几个月啫。 好，我印象中以前，因为以前季季都讲，而家系一年一套先有一套咁大把。咁今次就咩咧？网价打工生活好似啦 ，style 基本上都系揾个理由，将仔女全部谷埋一齐，然后即系 Q girl 都 Q queen 嘅嘢啦。咁啊，呢个我印象中应该系比较有少少擦边，即系有啲少 L 气息嘅。嗱，少少嘅啫，真系唔好太期待啊！ 唔好睇佢其他难嘅嘢，你期待佢咩啊？ 放空脑袋去睇就得噶啦，其实呢啲都系 咁样四月嘅呢套嘢就冇咁早噶啦。 另一套 好啦，跟住就系金牌得奖就有二期林意外嘅呢套嘢，因为都佢唔嗱，我唔敢话佢红唔红，但系佢就肯喺日本，佢系属于叫几强力捧嘅，因为始终就系运动向动画，有热血嘅，有美少女嘅。 你讲美少女就系有美少女，但系佢主要卖点应该唔系嘅，除非你真系特别中意啲罗啦吓，另计啊。但系呢套嘢佢 呢套嘢唔系卖罗嘅咩？ 最优秀的地方都始终是他的作画，尤其是花滑本身已经是一个动态很强的了嘛，但是他是做得漂亮的，只是这样都有可以值得看，更加不要说他故事本身。 虽然我看的薄本全部都是卖罗的。 废话，这里面大部分角色都是罗来的大佬。我之前讲过他的主角其实是一个作者，因为喜欢卡奥鲁，就是一个艾玛里面9岁的偶像，所以是的确大部分都是罗来的，但是你唔系应该咁样睇，不过算啦， 不过 算啦，再讲就系俾 FBI 拉噶啦，真系啊。咁啊，另一部咧，成日 好啦，跟住就系 点讲啊？我哋之前有提过噶啦，就我今次就俾埋个预告啊，同埋佢个 title 出嚟啦。即系咧，我就唔捻会再信佢噶啦，老老实实，就算佢出个咁嘅 title 都好啦，即系通往大人的阶梯。好明显系 非其实想就唔好话， 好明显系博你去遐想啊，成嘅嘢。但系以呢铺嘢嘅料性，而家调翻转讲，想一般向嘅动画，点有可能系非啊？最应该系嗰啲唔会系嗰类。我觉得之前边套动画都有类似咁嘅剧情噶，好似系我哋嘅 Chainsaw， 唔系 Chainsaw， 我哋嘅 Teacher 就系又嗰个城寨，佢想开房，但系点开都开唔到房。我估九成系呢类咁嘅故事咯。 唔系标题党咯，典型嘅就系喂坤入去咁嘅嘢都冇睇，就系个财富俾咁嘅嘢我嗰种咯。 喂，佢冇坤你嘅大佬，全年龄向嘅动画你想有咩睇先？我调翻转问你 就系咯，你都唔会期待佢噶啦，好老实。呢、这个作者不算啦，唔讲佢。咁嗱，咁讲有一单咧，就系其实咧，啱啱好嘅，寻晚先收到嘅。咁咧就系、是、小宫有沙就宣布咗，就会喺下年嘅1月25号嚟香港开 fan meeting。咁咧佢嘅讲法就系、是，本来咧佢犹豫咗好耐嘅，但系最后都决定要搞。咁咧就亦都好似放饭袋咁样，将一部分嘅收入捐出嚟做赈灾基金。咁就真系黑泽姊妹就前后脚嚟香港啦。 嗱，同埋咧就一单我未确认噶，顺便讲埋，即系未确认嘅，因为我睇到有图，但系咪真嘅冇人知，就是、流传紧2026年空超空我只会喺香港搞，但系咧、官方未讲，纯粹听翻嚟咁，大家听住先啦，姑且 听住先咯。 但小公我猜呢单就真嘅、我就考虑紧去唔去，因为九嚿水都几贵嘅，最即系可以同佢合照嗰啲咁嘅位咧，九嚿水都颇贵，但系。可以同小哥去沙合照嘅话，我觉得呢个价钱又 OK 嘅。 哇！你调翻转谂，你悭咗张机票钱喎、 咁系 ，Alisa，OK 啦。呢、这个就睇呢、这个睇我睇下我肯听日买飞时硬咗钱出嚟啦。嗱，另一单就身后事嚟嘅，不过就唔系人啦，就系、是、吉士破产手续终于搞掂晒啦，终于就盖棺定论啦，就收入晒所有嘅负资产 K 卡嘢，就由而家吉士最大拥有者啊，即系卡拉。宣布嘅呢单嘢， 即系暗嘢啦吓， 系啦暗嘢咁，终于叫做咩啊？将佢以后嗰啲咩嘅收州市啊，抹得干净啦，咁就以后就 OK 啦。咁依间咁嘅公司，唉， 喺法律上就系日本再唔存在原本嗰间格力士嘅，已经不存在了，即系成间接埋咗嗰只啊。因为好多时候我哋见啲公司咧，最终其实系俾人收归咗旗下噶，但系呢个直情系消失咗。直情系唔见咗噶啦， 但系佢嘅产权就基本上就全部俾卡拿拿晒，即系话有咩事揾卡拿啦，嗰只嚟嘅。 咁人哋最大债主嚟噶嘛， 系咯， 即系 好啦。跟住咧就系游戏消息，首先就系一单，首先轻强啲嘅。咁山丘 F 继续红啦，虽然佢次次冇一奖都冇，但系唔紧要。咁咧佢最新嘅花样就系咩咧？同 LoFi Girl 搞个合作企划，就系一个三十分钟嘅初子喺度写文咁样，跟住咧就。好 low five girl 嗰种咧，有福音吹下，有红人罩下罩下嗰啲咧，跟住播音乐咁样。 即系主要就系俾你播放喺放埋一边，然后好似陪你咁样去做嘢咁样噶嘛。 系啊，因为 low five girl 其实唔好话佢陪咗我好多个夜晚嘅、有时冇嘢做啊，瞓之前搵啲嘢听嘅话咧，就 play low five girl 听噶啦。好啦，咁头先我讲咗啦 ，TGA 咁呢个咧就后排讲嘅，但系我只要讲啲花边嘢。即系好湿鸠花边嘢先 啊！理论上我哋会有专题噶，但系因为专题应该会因为稿剂唔会咁快出到噶啦，所以我哋有啲重点嘅，我哋抽出嚟直接喺新闻度睇一睇啦。咁样 首先好唔意外嗱，今次咧，虽然我成日话佢 T J 就系、是、电视由电视广告杂志同埋太空奖，但今次咧就变又有啲意外就系咩咧？唔系太空分奖啦，就系咩咧？一个33远征队全部杀晒，连白色个奖。 佢就入围就12个，应该系攞7定9个，唔记得啦。总之就攞咗好捻大多啦，兼且最大一个俾咗佢，基本上立晒咁滞啦。 系啦，咁其他奖嗰啲咧就基本上都有啲陪跑嘅。其实最攞嗰个咧系所即系叫做全场焦点就小岛秀夫。咁嗱，而家超就系大雄人小岛大神亲自嚟 TGA， 咁你谂啊，我心谂你点都俾个奖佢，结果一个攞唔到， 都 OK。 跟住全场影住小岛秀夫好尴尬笑容。 咁啊，又唔系好意外嘅，因为三星跑酷远征队系一种咧，系大部分人都会俾好评俾佢嘅。但系死亡恶钱前或者掉粉就直情小岛秀夫再做出嚟嘅嘢咧，就好两极嘅。有当然有好多人会中意佢啦，但系都有啲人咩嚟噶，唔知夹乜嘢啊，又或者唔中意佢啲表演风格嗰啲嘢，即系会有好有坏嘅评价。咁相对嚟讲，呢啲咁嘅大奖咧，就肯定会俾嗰啲。只有好评比较少话劣评嘅作品啫嘛，即系33我真系只能讲生得合时嘅啫。如果俾咗佢喺上年嘅话咧，就真系唔使旨意添啊。 佢有句屌，始终我嗱呢奖咧，我俾鬼佬游戏应该嘅，始终咁你个游戏佢展系鬼佬嘅，咁我梗系俾翻自己人噶啦。呢样嘢我偏心系应该嘅。 我觉得真系今年都对手都本身就唔多啦。 唔系讲真，我又唔批评小岛大神啦，因为我身边好多 fans 嘅小岛厨嘅，咁我就唔批评佢啦。 我唔系作品本身有问题，都系嗰句，有啲作品就天生就系正反系会有好两极嘅作品啊嘛。佢系呢类作品系好难攞呢啲咁嘅大奖噶，即系除非当年冇咩对手啦。但系咁啊，同空洞骑士一样啫嘛。你一只咁细体，唔可以叫体量细嘅，即系。大家会觉得佢系独立游戏嗰边嘅嘢，好难会俾个大奖佢，尤其是 TGA 系专门俾嗰啲所谓三 A 大作。虽然33个远征队佢都话唔系自己唔系三 A 嘅，不过总之就系嗰啲好大制作啊，好全世界都玩紧啊，嗰啲游戏先会咩噶嘛？即系呢，包括啊 Donkey Kong 啊，包括 Hades 啊，呢啲都系咁嘅情况噶。所以其实以 TGA 攞奖嘅聊性嚟讲啦，我真系已经话我讲聊性，佢咁嘅，所以佢基本上我真系只有33个远征队。我之前新闻好似已经有讲过啦，唔记得赌盘冇成立到，但系我哋都系讲咗应该系33个远征队嘅。听翻之前讲啦吓，咁样 系啦。 咁好啦，跟住呢一贯原则就係、是、TGA 广告雜誌商传一分咗100万嗰个呢，咁、一大堆咁嘅啲，我又唔讲佢话唔系好红嘅 game， 但总之係咩，你需要宣传嘅 game， 咁就畀钱宣传㗎啦。其中呢就係呢明月念阳就离开咗人龙工作室之后去咗大陆公司，咁就搞游戏，咁就出咗新作啦，就叫做 Gang of Dragon， 简称人中马东石。 望起嚟都系咁嘅嘢嚟嘅，做大佬。 嗱，喂，佢今日佢入埋神失丁，就真系歌舞伎丁翻街啦，就系、是、马东石喺歌舞伎丁翻街度打嚟乒乓，用几张数嚟数去，跟住黑帮韩国佬，我心谂明月老兄，你既然离开人龙工作室，你就唔好净有冇翻炒人龙啦，唔系唔可以翻炒人龙，而系你既然都系搞啲咁嘅嘢，你做咩离开佢啫？我谂住离开佢就系做啲唔同嘅嘢嘛，屌你离开佢，原来你都系做翻人龙，屌咁你都把捻啊！同埋呢咁嘅企话，你喺人龙工作室做到啦，使捻咩？ 咁唔系，咁佢走唔一定系因为佢想做其他嘢，可能系调翻转去，你知 Sega 几咁中意搞内斗噶啦，即系系咪可能佢俾人斗走嘅咧？亦都可能系调翻转系佢想继续做人龙，但系人龙嗰边就唔想继续做死同一个模式，想搞啲嘢，总之有好多原因而离开，唔一定系话为咗做啲唔一样嘅嘢而离开噶嘛。尤其是呢啲知名中制作者咧，好多时都会出现咁嘅情况噶嘛。 不过就好奇，不过就非常之微妙嘅就系、是。即脚本人喺一间中国公司，跟住揾个韩国人做主角，拍《歌舞伎町》有嘅嘢，哇！啲关系真系超混乱啊！ 上映票都系咯，即系我之前都讲过啦，台湾工作室话喺日本做舞台， 唔系咁入边，唔系呢样嘢就唔同。咁始终你就系咩？除咗台湾工作室之外，基本上其他都系日本嘢嘅，《龙骑士零七》啊，嗰啲。 Silent Hill 本来唔系日本背景嘅，大佬 ，Silent Hill 之前一路都唔用日本做背景噶嘛。 有所谓嘅，因为我觉得冇所谓嘅。 总之咪炒作咪炒作冇所谓啦。咁另一个就大家都跌眼镜啦吓。 好啦，本周精彩啦，全球真系全网热话嘅就系《街霸》真人电影，大家睇完个反应就系、是、话，我看了写三小，台湾话嗰种讲法系。我最后要借三小嗰只咧， 即系我都冇咧。大佬，有人系直接将当年阿成龙做过春丽同呢个春丽拍埋一齐， 都靓过佢。 我宁愿做成龙。 唔系嗱， 哇，屌乸声真系。 我而家睇紧啲，其实就唔系太，唔系亦都唔系张张好差嘅，有啲 OK， 有啲唔 OK 啦。但系最攞命就系阿春丽嗰张咯，即系先唔好讲阿当年邱淑贞嗰张超街头霸，超学校霸王嗰张啦。跟住亦都觉得就系咩，阿阮琼丹个春代都好过佢。更加唔好讲就系成龙都好过佢，成龙扮女人都靓过佢，咪死未？ 不过呢个系我哋嘅审美观啦，好明显呢个审美观系鬼佬中意嗰只嚟噶，即系咧系好有嗰个奇女侠嗰种咁嘅 feel 啦，你觉唔觉？ 凤眼啊嘛，即系而家即系呢两日咧，芬兰嗰边嘈得好，芬兰日本嘈好冤巴闭咗张所谓叫单凤眼嘅亚洲人形象啊嘛， 即系佢哋成日 Q 人讲歧视，我觉得呢种咁嘅黑板印象就真系贪不得歧视啦，不过算够数啦。 不过呢个就嗱，不过得芬兰一嘢就下个礼拜先讲。反正佢琴晚先开始炒起嘅，咁我就暂时唔讲佢住，实放心实会讲嘅，依家咪花生嘢，咁就依单嘢就成个魔就系、是、突然间觉得，超哇霸王真系好好睇。 喂，咁调翻转嗰部戏一落向档，虽然冇授权，但系都系一代经典嚟，点都系。 系啊，谂下而家你点搵翻咁明星，同埋佢勾得佢系勾，但系勾下勾下，咦又 OK 喎。 两样嘢啦，第一就系当年因为冇授权，所以佢可以好恶搞。而家呢个时候，你可唔可以唔授权去拍呢啲乜嘢？唔可能。但系如果你攞咗授权之后，你又可唔可以咁样去恶搞佢啊？亦都唔可能。所以只系真系一时一地，你先有去出现，更加冇讲嗰啲卡司嗰啲嘢啦。 系啦，嗱，好啦，跟住咧又系啲所谓嘅不可抗力啦。咁咧就今次轮到吉卜力广州展，咁唔意外啦。 即系死人会大啲咯，只能讲。 咁我咪所以而家可以啲，而家啲人咪全部嚟咗香港咯，即系话嚟香港搞啦，我欢迎你嚟香港噶。好似小公玉山话斋咁嚟香港咯。 啊，最少香港暂时都除咗嗰两单俾人连累嘅之外，大部分都唔会喺香港取消嘅咁样。 唔系官方嗰啲，你话咩电影节嗰啲就冇得讲啦。始终你有嗰句，你攞政府钱嘅，咁点都要俾面政府嘅。但系私人搞嘅材料又未啦，即系嗰啲 fan meeting 啊、演唱会啲照搞。即系上个礼拜讲嘅，若阿 Sobby 咁样，你扑到飞嘅话，一定去。如果你扑到飞嘅话。 啊，都有单嘅。阿、啊、布姐喺澳门嗰个场都要取消埋咯。不过你调翻转讲啦，上海都取消咗，你澳门肯定继续取消。意思系上海咁样辣着佢，你话我哋新闻冇提到，因为啱啱喺我哋新闻之后，佢先出消息嘅。 同埋布姐，你玩到咁串，你特登喺个冇人嘅场里面开演唱会，大陆更加封杀你啦。 唔系，即系等于诺贝尔中嗰张空凳咁解啫嘛。即系明串佢啊！ 系啊，你咁串 啊！咁啊，啲人话有啲台仔嚟噶，我唔知点解啊！有啲台仔就系话，诶、哎，人哋诶为咗系令到嗰啲演出人员啊，嗰啲嘢都可以收到报酬，所以先照开啊！即系咁样可以矮化佢呢个行为啊！即系矮化到佢开始净系纯粹为咗工作人员性。我谂紧，喂，阿布只系雇主嚟噶，佢或者佢啲公司啦，去请嗰啲人噶嘛？你只要肯俾钱嘅话咧，佢哋一样可以代到噶，你唔做都得噶。即系调翻转讲啦，呢啲嘢签咗合约噶嘛。你 阿布一中，阿布一纯粹就咩条气唔捻顺啫嘛。 啊，你签完约之后，你唔搞，你有时你可以系自己赔，都可能系条约本身就要赔。你对方啲人系一定会代到嘅，即系用呢种方法去 spin 咧，我觉得真系好戆居。最戆居系如果你系中国嘅人去 spin 呢样嘢啦，我仲理解啊。你台仔你 spin 乜嘢？我真系理解唔到。 个捻事咩？ 即系 spin 到好似好 咩？纯粹即系好简单啫嘛，纯粹就系布姐条气唔捻顺。屌你老尾！你叫咩唔俾阿姐我堂堂滨崎步唔俾我开，我就开俾你睇，吹啊！嗰只心态啫嘛， 冇错。而且仲系讲紧系诶呢边系大陆啦，咁啊又就话佢呢个其实系彩排嗰阵时嘅片段嘅性，我谂会有人彩排化行装做晒所有嘢，所有嘢去做彩排嘅咩？ 彩排通常着件咩啊？嗰啲诶着件运动衫，跟住有层跳嘅啫嘛。你估我未见过彩排咩？即系当我 服装可能会系有嘅，但系化妆啊嗰类嘢冇必要，嗰啲嘢唔会整出嚟嘅，所以肯定嗰个唔系嘅，但系都系一样啦 ，spin 啫嘛，佢哋都系要 spin 到佢好似系正正常常咁，唔系特登嚟抗议性啊嘛，即系话，我你呢个专督爆佢哋啊嘛， 啊顺便讲埋啦，咁咧呢两日咧就有流传，应该系真嘅，就日本八卦杂志又话，日本方政府差佬咧就喺度扫荡嗰啲黑中国嘅黑中国灰色地带嗰啲经营旅游业啊，即系咧专做中国团嗰啲咁嘅中国中华系日本旅游经营者啊，嗰堆啲咩巴士嗰啲啦， 唔使讲咁多，我哋香港成日见啦，大角咀嗰扎咯， 咪就系咯，咁咧就扫荡 一条龙乜鸠到佢哋中国做晒啊嘛， 咁咧香港传媒紧一个就01就话，因为日本扫荡搞咧就少咗三分二生意，而我讲话就系、是。唔好赖咧，你冇三分二生意，纯粹因为系中国 cut 咗你班啫嘛，关咩事啫？你 cut 就冇生意噶啦，实关咩扫荡事啊？ 调翻转讲啊，你嗰只咁嘅产业啊，一条龙产业 做咗扫荡啦， 即系人哋睇你唔顺眼好耐啦，即系香港都睇你唔顺眼噶。问题就系我哋香港政府唔可能会扫佢哋咁解嘅啫。即系冇讲到佢哋好似好受欢迎咁样啊，即系我哋 唔受欢迎噶啦。 最捻黑人憎嘅游客就系嗰种嚟到一毫子都唔使，或者全部都代捻晒落去中国人袋度。 嗱，又冇。不过搞笑就系咧，自从冇咗中国游客之后咧，开始有日本人就话啲白人好嘈啊，我心咁。当你冇一个垫底嘅，咁第二垫底嗰个自然变垫底噶啦，实系噶。 呢个次要矛盾会晋升为主要矛盾，真系要攞翻啲共语嚟讲。 系啊，就系当你唔系当个降咗当佢当最成绩最差降咗班嘅时候，咁第二成绩差嗰边就降翻佢咯，就咁样啫嘛。即系用足球术语嚟讲就系、是、好啦，嗱咁咧就讲下啦，咁你系新闻就一单就系、是、每年咧。年尾咧，日本呢个叫代表汉字嘅 年度汉字 系啦。咁今年年度代表汉字就系熊 Kuma。 咁大家原因大家都应该知啦，即系日本今年好似断百单啊，好捻恐怖啊！啲数字 啱啱先有前两日先睇到单新闻就咩咧？受害者嘅 GPS 喺度喐，就因为只熊嗰个拖住佢行， 即系死都死咗几个，我嘅有佢哋都系即系。 而家 虽然最主要都系啲郊外地区咯， 所谓郊外地区系指咩？青森啊、秋田嗰啲地方，死啦！嗰度都好热多人噶。 喂，秋田好卵大镬啊，仲剩咗真系佢啲目击报告啊，真系进击的巨人咁样啊，大佬！除咗最市中心车站附近嗰滴咁多嘅地方之外咧，全部都有目击报告，好卵恐怖啊！ 嗱，依轮就好啲嘅，因为依轮就啲汤得都几浓嘅，即系去到就咩啊？红枣大量上市，即系你想食红枣嘅话咧，通街买得到嗰只嚟去到。 红肉都有人整添，不过就主要系野生红，就可能会有寄生虫，佢要煮到好熟咁样啦。即系据说几好食，但我食过就唔系好，我觉得感觉好普通啫。可能因为我食嘅系咖喱咧，啲咖喱味冚过晒啦。 食咖喱咩？ 即係佢係嗰種咧，比牛肉更加牛啊，好唔好？咁你個啲腥味啊，啲野獸嗰種嘅味道係強啲嘅，呢個的確嘅。咁 根據方村家嘅講法就係、是、野生紅肉如果食咗人嘅雜處，即係食咗人嗰啲餸剩菜啲咧，會有會有腥味。方村依個係方村家嘅個人經驗。 我個人經驗就其實真係除咗肉味再濃啲之外，其實同鹿肉啊、牛肉啊，唔係差好遠咯。 好啦，跟住咧就輪到你最擅長嘅店啦。嗱，唔係講啲 VM 有加㗎、 大家都會賴嘢㗎，就係、呢個 Discord 嘅記憶體泄漏問題。之前我哋應該啱啱出咗噶啦，專題入邊有講到，就係、是、有啲程式佢因為各種原因揸住咗啲 RAM 之後唔撚放啊 ，Discord 而家都有出現咁嘅情況，然後佢會隨住佢開機越來越耐，佢會用緊越來越多 RAM。咁而家佢暫時嘅解決方法咧，就係、是、一旦超過4G就會重開，佢用超過4G就會重開。我終於發現原來佢點解無啦啦會走去再突然間熄咗佢重開翻，原來因為咁樣。咁啊，暫時仲未有解嘅，咁啊睇佢點啦。我調翻轉講就係、是，喂4G老子大把，你唔好咁快重開啊嘛，因為佢無啦啦突然間重開咧，有時係幾阻礙我哋嘅。不過算啦，總之就係自己睇路啦嚇。 依家未睇路啦。 咁啊，應該關其實係關 RAM 事嘅。雖然主角係晶片組啦，即係主機上邊嗰個晶片組啊 B650。因為正常嚟講咧，佢一代一代去噶嘛，而家 B850 已經出咗一段時間啦。咁佢會理論上個前一代即係 B650 會停產，咁啊留翻條路俾下一代噶嘛。但係而家 AMD 就話唔會停產 B650， 正常而家應該差唔多齊時候停產噶啦。咁佢會繼續生產 B560， 因為第一兩者其實冇太大分別嘅。絕大部分情況下你用 B650 已經夠噶啦。咁通常你要 B850 嘅咧，你正常你可以會要到 X870 之類嘅更加高階，你真係有要求的話。如果你純粹佢要着就 OK 嘅話咧 ，B650 同 B850 其實冇咩分別嘅，最大分別係價錢，應該差個成千蚊港幣嘅可以撐到去。我唔知道香港賣幾錢啦，我嗰邊嘅數字啊。咁佢而家就話佢整個平嘅俾你，等你成部電腦嘅整體價格可以降翻低啲，等你肯出機。因為而家講緊咧，呢兩個月嘅主機出DIY 市場啊，淨係講 DIY 市場。主機的出產數咧係低咗一半啊，唔係出產係銷售數啊，低咗一半啊。咁你都諗我諗到啊，啲 RAM 貴到咁嘅地步，3-4倍喎、大佬。咁啊，佢喺呢度平翻啲，等你肯出機，最少佢唔會話買做完啲嘢冇嘢賣唔出啊嘛。佢就暫時係咁樣做，頂住先啦嚇。咁、因為佢又改變唔到 RAM 嘅價錢，咁佢自己買平少少咯。真係其實又唔係真係好遠啊。老實講，規格上真係冇乜太大分別。所以 OK 啦。而家啲 RAM 呢個問題係會繼續搞落去噶啦。咁啊，另一個都係關呢單事嘅，不過就同大家應該下唔係太大關係嘅，就係、是、其實 Samsung 就有傳就佢考慮緊將HBM 嘅記憶體個產能轉向做 DDR5。咁 HBM 咧，其實就主要係 for 超算卡用嘅。即係嗰啲咩 H100、H200 啊、B100、B200 嗰啲咧，嗰啲超算卡啦，其實主流係用 HBM 嘅，雖然佢係有 DDR 版嘅，但係正常都係用 HBM 嘅。咁然後佢而家將呢一部分嘅產能轉去 DDR5， 佢話就話係為咗提高利潤，可能係嘅，但係事實上咧，呢一波嘅產能咧，其實係由 AI 帶動啊嘛。啱啱之前我講過啦、AI 帶動嘅話，理論上應該係 HBM 嘅需求先係最主力嘅。點解佢會將佢轉投 DDR5？ 第一就係而家嘅 RAM 貴到咁嘅地步啊，個肉會多食得多啲啦。第二就係 Samsung 自己嘅 HBM 個競爭力冇人哋咁強，無論係價錢啊、性能方面加埋啦，總體嚟講。咁所以佢將佢冇咁有利嘅部分，因為調翻轉啦，喺 DDR 嘅市場入邊咧 ，Samsung 係大牌嚟嘅，即係比較好嗰邊啦，大家比較想要嗰邊啦。咁而佢亦都可以賣到貴好價錢，所以咁樣轉，咁會唔會對我哋買 RAM 嘅舒緩比較高咧？有少少，但係未必好強。大家預咗就係，因為就算佢俾咧，都應該係俾啲高階 display 卡，而嗰啲高階 display 卡亦都有時會變咗到嗰啲 AI 嘅下位替代品。總之最終都係俾咗 AI 嗰邊，咁啊會好少少咁樣咯。但係唔好真係太期待。同埋呢個係傳聞嚟嘅，即係暫時未確實嘅。咁啊，另一個都係相關的嘅傳聞嚟嘅，都係。咁就係傳聞呢下年嘅電話手提電話好有可能會再見返之前唔見得7788嘅 SD Type 槽，會出返嚟。咁原因亦都一模一樣，就係因為 RAM 貴， 连 Fast Nano 嘅 RAM 都俾人炒起咗。咁罕上报，因为而家好多都冇咗插槽，原因就系佢原厂就已经怼咗嚿比较大嘅 RAM 喺你个电话度噶啦嘛。咁而家佢哋就因为贵唔舍得。正常嚟讲，电话咧系比较难随住 RAM 而上架嘅，但系个成本就断倍计咁上升。咁佢嘅做法就咩啊？缩水咯。 尤其是你知啦 ，Android 机本身佢系压成本压得好紧要噶嘛， 利润空间细啦。 系咯，你唔似话诶话相对嚟讲，你话贵啲嘅机种就 Apple 啲，佢相对个空间同埋佢够特许同埋佢本身有大批彩嘅话咧，佢就会比较嗰个弹性比较多啲，即系容错空间。但系你机仔譬如系平机。喂，真系屌走3000蚊一部 Android 机，你想点啊？二三千蚊，仲有系唔错嘅性能噶咯。咁佢咁嘅价钱，你悭得就悭嘅话，咁你啲 RAM 乜贵嘅话，佢一系加价，一系 SSD 噶啦。 咁 虽然作为一个玩开啲DAP 啊，即系digital pay audio pay 啦嗰啲咧，用 SD 卡槽用咗好多年噶啦。因为佢100/1T 啊嘛，我哋系用开头听歌啲。 因为 Apple 嗰边咧，向来都系固定嘅，从来都冇过 SD 插槽噶嘛。而且佢同你讲，你唔够啊，买大啲咯。佢因为佢每一次你由256升上512啊，嗰个价差绝对系值得翻嗰个，就算加价之后嘅 RAM 嘅价钱有找嘅， 有找啊，一定贵喎。 系啊，佢都成日都讲苹果税嚟嘅呢嚿嘢。如果你真系唔舍得俾嘅，咪嗌购咯。即网上嘅空间唔使钱，啊唔系唔使钱嘅，唔使另外再俾钱，咁样， OK 嘅呢个就， 所以 iPhone 嗰边就冇嘢噶，但系 Android 嗰边啦，应该会重新出现翻啲 SD 插槽。之前为咗一嚟为咗悭成本，二嚟就为咗食多啲用苹果嗰种玩法啦，你容量大啲，佢一样都系食多咗你嘅。二嚟就系近年唔知点解佢突然间整好多啲轻薄机啊，尤其是 Samsung 嗰部好 Q 薄嗰部，但系冇人买嗰部啦。虽然你iPhone Air 都系咁，佢为咗整薄啲、整细啲、整轻啲，同埋少咗个插槽啊，少只香炉、少只鬼，你防水会好啲之类。因为呢啲咁嘅原因，所以佢取消咗好多机都取消咗插槽噶嘛。而家又翻嚟啦，取消咗几年噶啦，我觉得2021年开始 Galaxy S 系列已经唔见咗啦嘛。即系咁啊！如果唯有为被逼又翻翻嚟咯， 系啦呢样嘢。 唔知要挨几耐啊？最少应该要挨一年半载噶啦呢啲嘢。不过就大家自己睇路啦。真系要呢个时候出先出机嘅，咁啊冇办法噶啦吓。咁啊， 所以咧呢个时候咧买 USB 手指咧，真系趁早买。我自己趁早即系你唔买嘅话咧 ，DSC 咧就又加价，冇得等平啲啦而家。好啦，咁今个礼拜咧，因为我哋将好多啲古灵精怪嘅新闻都掉咗喺专题度，所以今个礼拜嘅净系新闻区咧就比较短啲。 其实我系有心压缩个量嘅， 系压缩嘅，咁唔系讲咁长啦。好，咁有咩嘢留翻我哋前一专题再讲。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